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3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是刘慧，午后3点钟，欢迎你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这是11月最后一个周一了，我希望大家即便是这个时候在琐事当中，也能够忙里偷闲，一起和我们来一起度过这一个小时。在冬天，我们是很向往靠近温暖，人和事都是这样，比如适合喝一杯热茶，看一场温暖的电影，比如在这个有一些地方还有点下着小雨的。今天想要给大家推荐一部适合这个季节来看的电影，叫《触不可及》。这是一个法国电影，讲述的是一个互相救赎的故事，一个白人富翁，一个贫穷的黑人青年。听起来好像是两个很少会交集到一起的人哈，但是电影的故事正是发生在这两个人之间。瘫痪在床的富翁高薪聘请一名全职陪护来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来应聘的人当然很多了，但是呢，他其实都没有选择那些经验很丰富的专业陪护人员，而是选择了一位最不靠谱的人，一位来自贫民窟的青年。两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黑人看中的是这位黑人青年大大咧咧的，不把他当残疾人看的那种性格，而青年的黑人呢，只是一心想找一份辞退信来申领救济金。我们看这个电影，无论是出身、受教育程度，还是在生活观念、生活习惯，两个人都是有天差地别的不同，而这样的距离也让他们看起来是触不可及。但是真心的相处和陪伴逐渐把他们之间的那种隔阂给融化掉了。后来呢，黑人青年为了家庭离开了富翁，曾经一起度过的日子开始让他思考起家庭和生活，也从一个街头混混变成了认真生活的人。但是富翁却在这位青年黑人离开之后变得一蹶不振，直到把他再次请回来。这部电影当中有着很美妙的古典电影配乐，而且有着很温馨动人的电影情节，非常的打动人心。他们就像镜子一样，互相映照出了对方的好，弥补了对方的一些缺陷。茫茫人海当中，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相遇，你改变了我，我改变了你，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关于那些很敏感的话题，电影其实都是在其中融入了最大的温柔，所以我说这样的暖心特别适合在冬天来收看。那关于暖心，不知道你的印象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些动听旋律里的柔情。 两个人散落在人海，聚散分离各自等待，是你温柔目光填满我空白。落单的人也在期待，等对的人道别徘徊，是你坚定眼眸给我勇气去爱。我怎会轻易放开，早该牵你的手，无论前路多荆棘坎坷，有你就已足够。曾经多少次梦到这个拥抱，醒来也会带着微笑，所以能记 注定到这拥抱的心跳，至少不数次彷徨这条街道，只怕遗失你的美好，所以放下骄傲，从忍耐到我们给你依靠。落单的人也在期待，等对的人告别徘徊，是你坚定眼眸让我勇敢去爱，我怎会轻易放开，早该牵你的手，无论前路多荆棘坎坷，有你就已足够。曾经多少次梦到这个拥抱，醒来也会这微笑，所以能清楚听到这拥抱的心跳，至少无数次彷徨这条街道，只怕遗失你的美好，所以放下骄傲，从忍耐到我们给你依靠，让时钟在这里停摆，指尖拂过你发梢的温柔，从此把一个人的剧本换成我们写到时光尽头，多少次梦到这个拥抱，醒来也会带着微笑，所以能清楚听到你心跳，连节奏我都猜到，无数次彷徨这条街道，只怕遗失你的美好，所以放下骄傲，从人海到我们给你依靠。 这是来自张杰的一首歌，为电视剧《理想之城》配唱的主题歌，很温暖，很治愈，对吧？歌名《从人海到我们》，给你温暖，给你依靠，这是我想通过节目告诉大家的。这是我们在每天午后，周一到周五的午后三点钟，希望通过这些音乐能够传递到你的。我们在他的声音里听着别人的故事，感受着自己的感动。在这个年中，我们也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留住一份感动。12月3号，就在这个星期五的下午，我们年终温情的一场聚会，我邀请收音机前的一部分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电台的录音间，和我们一起录制一首节目的年终主题歌，我和我的祖国，王菲版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你的新浪微博，如果有私信到我的朋友，我回复了你，那么在本周五请你准时到场，我很期待，你呢？也欢迎收音机前更多的好朋友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最近你听到的一首很暖心的歌是什么？已经在会遇见你聊天室当中看到了好朋友给我的留言。两天不见，甚是想念。这首歌很可爱。 Shop 是一首来自韩国女歌手 Mori 的歌，歌名翻译过来叫做这是我 This is me， 讲的是一场奇妙的幻想之旅。一个小女孩，她在早上8:09起床，穿上喜欢的衣服，去数了数树上的鸟，去爬上月亮寻找珍珠，去唱一首甜甜的歌，去摘取了一份快乐。我想歌词说的是一种幻想的感觉，但实际上是在讲要按照自己的心意去随心所欲的生活，遵循我可爱的人生规则，去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这是歌词里唱到的，不知道也会不会是你的愿望呢？北京时间15:12，这个声音来自 FM974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正在为你直播。今天我们要呼唤太阳了。 你总感到落寞沮丧，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痛，你总笑着逞强，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你看着我眼睛，你记着我心里，无论风雨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我只想做你的太阳，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不管是多远的远方，不要害怕我在身旁。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就算不能在你身旁，也要奋力为你。笑着逞强，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你看着我眼睛，你记着我心里，无论风雨别忘记还有我站在。 北京不少地方都有雨，而且有些地方还有雨夹雪。我们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实际上是很想念太阳的，对吧？我们想念太阳的光，开它的温暖，甚至还能联想到给自己最多陪伴、最多温暖的那个人。 心里好像也都是太阳的样子。刚才的这首歌来自邱振哲的《太阳》，有让你想起过那个曾经温暖过你的人吗？还是说你已经成为了你想发光的那样一个太阳，照亮你想要照顾的那个人呢？其实邱振哲不是一个没有吃过苦的人，我还记得在一个短视频当中曾经看到过他13岁的时候初次登场就已经遭受一些讥讽嘲笑，甚至还被骚扰过。但是音乐对于他来讲就像是太阳一样温暖的耀眼的，他凭着对于音乐的一腔热爱坚持了下来，直到开演唱会满场的那一天。我想音乐就是他的太阳，支撑他走过那些吃苦的日子，而走出困境的他又想成为别人的太阳，所以带来了这样一首歌。也是我们常常讲的那句话吧，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着替别人撑一把伞。希望大家常常来这里，城市当中的这个地方始终为你留着一把伞。 聊天是甜蜜的习惯，把心情都交换，一天才算完。简单是我要的浪漫，你一切又心疼，我就更勇敢。我今天我明天最想环游的世界，就是你最内心的世界。大后天也不疲倦的想念，会是你看着我笑的眼。真爱像一座秘密花园，随时有新的发现，得到新的体验。两个人彼此挖掘，在一起疲惫和回味，然后了解越深，相爱越深，转眼就永远。你的臂弯像片沙滩，气候是又柔软，能给我心安。 今天，我明天，最想环游的世界，就是你最内心的世界。关阴天，关雨天，我的心会是晴天，照亮你多云的那一面。 这是来自梁静茹的《最想环游的世界》，收录在20年前的专辑《闪亮的心》当中。治愈系的歌手，20年以后的感觉依然还在，那样的细腻，那样的甜蜜和动人，对吗？无论我们去到哪里去环游世界，出发之前我们是不是都要看一下天气？就像今天一样，外面有一些地方还在下着小雨。吴浩宪依然准时发来了关于今天的天气情况，他说今天下午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山区有雪，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夜间阴转多云，北风2级左右转3-4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所以今天白天有雨雪天气，各位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后半夜到明天大风降温，外出注意防风防寒。好温暖，好贴心，对吗？同样温暖的是，从今年7月份我发起给我发来手写信开始，我已经接到了有好多封来自听众朋友的信。年终的时候我一直在还债，这两天应该有2位听众朋友会收到我的回复。我们的控场大牌 Hello November 这两天很高兴哈，把我的回信发了朋友圈，说大家一直在给他鼓掌呢。如果你在这个城市当中有一些你只想告诉我的话，欢迎你给我写信，我们一起和大家来重温那种很古老的联络方式。来信请寄建外大街14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音乐广播中心，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组收，我们的邮编是100022。 Another stop sign, another headline, another broken song, learning the labels, lessons and fables I forgot. Under the surface, lost in the verses, there is a rising tide, and we're trying to rescue the meaning, if only for tonight. 来自美国歌手 Kieran Will 的一首歌，翻译过来的中文名字叫重温字里行间。我想大家无论是在什么时候看到手写信的那种质感，总是会不一样的，对吧？Between the lines， 希望大家感受到歌声里的那种努力。一会儿见。 跨过那一条又一条河。

도대체 뭐야 사랑해 주지 않고는 못 베기겠어 돌아오는 이번 주 금요일에 만나요 그날 내 맘도 가져가줘요 这是一首很甜蜜的情歌，来自韩国歌手李珍和张丽珍共同演绎的《星期五见面》。我已经等不到星期五，着急在今天要奉献给大家了。也有一种那种想念，是迫不及待的想法，对吗？星期一会很忙，星期二会显得太着急吗？星期三会有一点模棱两可，星期四，不是喜欢的日期，那么星期五见面怎么样？对的，咱们就是星期五，我们要共同录制一首属于我们节目的主题歌《我和我的祖国》。星期五下午的一点钟，各位导航搜索好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大家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最近听到的一首最暖心的歌。歌大爷说，最近听到的一首暖心的歌是《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以及《暖暖》。欢乐咖啡时光说是吕方演唱的《弯弯的月亮》，向着阳光有说心到心有独钟，韦小薇说最近我能说我太喜欢那首歌了吗？来自陈奕迅的《孤勇者》，虽然名字听上去不怎么暖心，但是听到就觉得全身热血沸腾的暖身呐。谢谢大家喜欢好音乐。抱歉啊，直播间的这个网速有一点问题。秋风秋雨说，想起凤凰传奇前几年那么的火，其中荷塘月色非常好听，很柔美，很清爽，很暖心。同时五号线又带来了最新的战报，他说就在刚刚，2021休斯敦世乒赛在混双赛场产生了第一枚金牌，中国队00后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3-0击败了日本队，首度捧得世乒赛混双冠军奖杯——赫杜塞克杯。恭喜他们这一对年轻的小将！愿我们用音乐的方式为他们送上一束手捧花。有请旅行团组合。 眼前的世界悄无声息，在春天醒来，褪去冬天的寒，浪漫的展开，在你我心田之间种下新年的期盼，用汗水的浇盖换盛开的灿烂，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在前行和存在，去感受和感慨人生不问好坏，未来从未想象过的方式在展开，带着痴心不改去迈向万重山，也许会再次跌入泥泞之谷，或许这是生活给的礼物，从荆棘的路，从逆境之中走出。 也许会再次跌入泥泞之谷， 来自旅行团乐队的一首歌，这里会长出一朵花，也是一部纪录片的同名主题歌。我觉得疫情这两年对于很多人来讲就像是寒冬一样，尤其是在疫情当中经历过事业波折的人，但是在困境当中真的会有那么一群人会把风雨当作是生命的养料，转而开出新的生机的花朵。而那部纪录片呢，就是把镜头对准了这样一些人，讲述了他们怎么样在逆境之中找到事业转机的故事。我不记得是谁说过了，说有些花是开在春天，有些花开在别的季节。如果你的花还没有开，可能是还没有到季节。也许有些花永远不会开，但是希望你能够看到它直接结果。所以只要用心，只要有心，希望大家都能够收获不错的一份果实。到年底了，我们可以来盘点一下。 当天应该得七岁，我想看妈妈的汽水，把它抢在掌心里，大人无法逼我睡。他跟他今天竟饮醉，我想抢的不止汽水，输光自尊也斗下去，压力大得欲望都失去。一闪一小小星星，开开心心的尝试，但为何一毕业才知，一世我也要考试。谁也好，即使爱累高，没有必要待我好，甜辣酸苦都一样当宝，谁亦会计数牺牲才得到的快乐，亦没什么味道。难怪我双叶摘了刀，为博他答谢也好，仍没法开心得这样早。谁愿欠我一世人间散步，善良人永远天真到，做好心不顺得我报。终于都跟他分手了，心不算少，今天起睡得够最重要，以后幸福亦未必敢笑。谁也好，即使爱累到，没有必要待我好，甜辣酸苦都一样当宝，谁亦会计数牺牲才得到的快乐，亦没什么味道。难怪我双叶摘了刀，为博他答谢也好，仍没法开心得这样早。谁愿欠我一世人间散步，善良人永远天真到，做好心不顺得恶报。 首好听的粤语歌，来自杨千嬅，名字叫小星星。 小星星简简单单一辈子，就从头 融入了我们小时候哼唱的一闪一闪亮晶晶，但它真的不是一首很欢快的童真儿歌，而是一首关于成长的故事歌。 我是刘慧，工作日下午3点到4点，只愿做好你60分的朋友。我在北纬39.9，东经116.4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情歌，你有故事吗？ 这首很好听的闽南语歌曲，来自台湾地区的旺福乐队，这是他们为一部电视剧《俗女养成记二》量身打造的主题歌。歌曲当中这样写：你的人生只有你可以来演，你就是你的主角，很欢快，很励志，对吧？有很多人说，哎，这是女性题材，但是扪心自问，那些所谓的大女主的电视剧里面有真正的女性主义吗？真正的女性主义从来我想不是审视，而是设身处地的关切，你说呢？我们跟大家说，最近听到了一首暖心的歌，在我们会遇见你聊天室当中，非常多的朋友发来了他们最新中意的这一首歌。东一克说，孙燕姿这个世界不能说是最近听到的吧，就是觉得一直很暖心，觉得很治愈。 泪落心田也高度赞同孤勇者，他说确实也是循环了很多次了，还说很喜欢金玟岐的山山。小多多最近听到的一首最暖心的歌是对爱的渴望。五号线配发了一张烤熟的面包，他说那必须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老赵说最近又一次看到了电视剧《喜来乐》的主题歌《人间情多》，来自歌手李叔，太好听，太感人了，有一点催人泪下的感觉。希望这样的一些歌曲都能够温暖到大家的这个冬天，就像我们最近北京音乐广播正在带来的这样一位新人耿思翰，今天他一会儿又要做客 Listen to One 的节目，我已经看到了直播间外的他，希望他接下来的歌声也能够继续温暖到你。我是刘慧，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想来想去，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还是要隆重的安排上来自耿思翰邀请柯敏勋带来的这样一首情歌对唱，我把我的青春给你。我还记得他那一天在感恩节的当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所有人带来的那样一份暖心的温暖。本来说好要过一个摇滚的感恩节，但是大家发现原来当摇滚硬汉柔情起来的时候似乎更动人。明天见。 我不是不能没有你，只是喜欢有你。如果有天你离我而去，我不会没了自己。曾与你活过的生命，与你共存才有意义，所以不要浪费我的真心，因为那是最纯粹的感情。 我把我的青春给你，不是因为想换取和你的婚礼，而是单纯在最美好的年华遇见了你，必须爱你。我把我的青春，不是因为想换取衷心的美名，而是单纯在最美好的年华遇见了你，必须爱你。 给我的真心，因为那是最纯粹的感情。 我把我的， 我把我的青春给你，不是因为想换取和你的婚礼， 而是单纯在最美好的年华， 最美好的年华。